我这才知道内情，信在这儿呢，你看看。张作霖不认识几个字，让孙烈臣给读一读。孙烈臣啪啪啪把这封信一念，写的挺简短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张作霖，你媳妇你女儿现在我的手中，没别的，想要孩子大人可以诉讼，白银10000两，快枪100支，好马100匹，3天后在八道壕武庙门前双方交换，逾期不交后果自负。落款八道壕的向昭子。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张作霖把这封信叫大伙传阅了一遍，在场的人是咬牙切齿，这个王八日的，要把他抓住，剥他的皮，抽他的筋，挖他的眼，说什么的都有。那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清楚，张作霖的媳妇和女儿怎么落到他手了呢？有原因。要说起张作霖这人来，还是比较孝顺的。他家住到小黑山二斗沟，他的保险队伍呢在赵家庙，双方相距12里地。那么12里催马就到，张作霖忙的时候就不回家，有时候忙里抽闲回家去一趟，主要给母亲问问安，看看孩子妻子有什么事儿没有，没事他就回保险队。本来不应该出事，自从张作霖到了新民府被押进死囚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孙烈臣主张别让张作霖他娘他媳妇他们知道，那打击太大了，而且告诉保险队的队员和所有认识的人，让他们千万保密。很长时间张作霖不回家，这娘儿几个能不挂念吗？张作霖他娘就想啊，这孩子怎么这么多天不到家来呢，就忙成这个样。哎呀，又一想张作霖这叫什么职业呀？哎，表面上说来挺好听，保险队，实质呢就是胡子，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你知哪会儿出事儿，拿刀动枪的。每当想起这件事儿，老太太心惊肉跳，但又不能说，偷偷的就掉眼泪。张作霖的妻子是个贤内助，就是赵占元的女儿二妞。二妞抱着孩子手方，看见母亲掉眼泪就得问呢，一问老太太说了，守方啊也想爸爸，二妞也想丈夫，后来就跟娘商议说这么办吧，他肯定啊是事儿太多，您既然不放心的话呢，我去一趟，我到那问问看个究竟，你老人家不也就放心了吗？老太太一听对，于是就点了头了。二妞抱着孩子守方从二道沟出来，赶奔赵家庙。等第一次到赵家庙的时候，张作霖正被押在新民府，这娘俩当然不知道了，进了保险队一打听，这帮人一呲牙，队长事儿太忙没在家，什么时候回来得过几天吧，您放心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就给答对回来了。过了几天， 二妞带孩子又来了，一打听还是没回来，如此能有四五次了。二妞这心里就产生了怀疑了，从来老疙瘩离开家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，莫非他们背着我吗？等第六次进保险队，发现这些人都躲着这娘俩，尽量别说话。哎呦，二妞心说这真有事儿了，那可不行，我非得问个究竟。就这样，他奔下屋去，正好青龙魂龙从屋里出来。那会儿呢，青龙魂龙还没死呢，还没决定拉队伍去劫发场救张作霖呢。这哥俩正在忙的时候，一看弟妹来了，这俩人就问弟妹：“你有事儿啊？”“二位哥哥，你们可不许瞒着我，究竟老疙瘩出了什么事儿？”“没事儿，没呀、啊，你听谁说的？过几天就回来。”“不对，你们都在骗我，我腿都跑细了，我娘哭的跟那人相似，就想见他一面，他怎么能这么长时间不回来呢？二位哥哥，有事别瞒我，我心里头清楚，我绝不叫你们为难，你们就忍心骗我们娘几个不成吗？”青龙魂龙也是直肠子，一看弟妹的一哭，我心软了。“弟妹啊，你可千万别着急啊，为什么老疙瘩没回来呢？贪了官司了啊，被押在新民府，而且定成死罪了。”“哎呦！”二妞当时就坐在地上了，这哥俩也急了。“你看你叫你别着急别着急，你还这样，不如不跟你说了，你说这件事能不着急吗？”二妞啊还算不错呀，哭了那么一会儿，止住悲声了。“那你们打算怎么办？救老疙瘩呀！现在大伙全动起来了，我相信有老天保佑，老疙瘩不会贪事的，很快就回来。你可千万别跟老太太说呀！啊，求求你了，弟妹呀！他老人家最疼儿子。”一旦得着这个信儿，要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可如何是好？好吧，我不说。二妞在保险队坐了一会儿，抱着孩子往回走，这脑袋里就开了锅了。见着娘怎么说？怎么能把他老人家给骗住？他更多的是想到张作霖，能救救出来吗？够呛，这人肯定完了。想到夫妻的感情，想到未来，他的精神就有点失常，眼睛就有点发慌，本来极熟悉的路还走错了，奔下道走下去了。这条道是越走越远，奔东北方向直奔八道壕，到走到天黑了，二妞这才明白过来。“哟，要不是上哪儿来了？这也不是二道沟啊！”看了看树木交杂，荒无人烟呐，孤单单冷清清，就他们娘俩。二妞吓得可不轻啊，再往回走，东一头西一头，怎么走怎么找不着家了。想找个人打听打听道，也见不着个人。直走了一夜，到次日天似亮似不亮，可一下碰着人了。要碰着好人还行， 正是项昭的手下辽水的，辽水是行话，就是放哨的。一看来个女子还抱个孩子，几名小匪徒过去把他给拦住了。站住，干什么呢？二妞紧紧地抱住孩子，就知道大祸临头了。最后一说，我是二大沟子，我丈夫姓张，叫张作霖，是赵家庙保险队的队长。知道知道知道。哎呀，张队长的夫人，你怎么到这儿了？我把路走错了。等等啊，等等，一会儿我送你回家。小匪徒马上飞抱大横把向赵子，拔得好属于他这个范围。这个向昭子是最恨张作霖，您还记得吗？在前文书咱说过一次，张作霖第一次成立保险队，向昭子领人前去祝贺，名义上祝贺，实质没安好心，软硬兼施，想把张作霖这支保险队给吞掉，结果被张作霖给他端出来了，不买他的账。向昭子是一直怀恨在心。你说今天这事巧不？手下的弟兄跟他一说，他有点不相信，亲自领人离开八大壕，到荒郊野外，见着二妞娘俩之后，仔细一盘问，一看是真的。哎呦，向昭的心说，有福之人不必忙啊。哈哈哈哈，肥羊骨门，张作霖，你看看我得怎么收拾你。这小子假亲假敬，哎呀弟妹呀，我到你家还去过，大概你是忘记了吧。啊，我姓向，我叫向昭子，这不到家门口了吗？走走走，先到家坐一会儿，然后我派人套车把你送回去啊，别着急。他说了一番甜言蜜语，二妞当然不了解他的为人了，就信以为真了，娘儿俩跟他进了八大壕。这八大壕明宝暗宝，战壕纵横交错呀。在山口这儿有一座庙，名叫武庙，什么年代修的不知道了。这座武庙前后两层殿，而前边做了办公室，后边是宿舍，周围还修了不少的房子，这帮匪徒在这住着。他呢就把这娘俩让到后边了，安顿了一间房屋。二妞就提出要求，我现在心急似火，一天一夜没回家了，我娘一定放心不下，烦劳你赶紧给我们送回去。行行，不着急不着急，等吃完饭你看看。哎呀，天儿这么冷，再冻坏了怎么办？好吃好喝好招待，然后告诉手下人严格看管啊。他要问我上哪儿去了，就说有事儿，等我回来再说。嘎嘣把外头门锁了。二妞这才知道上当了，哭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语啊。娘俩就被软禁在八大壕。向昭子转身奔了办公的地方，手下有俩大炮头，南朝北果。这南朝北果这俩人比他还强得多，就问大哥，你把张作霖的家属扣在这儿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不明摆的事吗？报复呗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啊。你们哥俩还记得不？几年前我到他家去过，哎呦，你看那张老嘎的那个得意的劲儿啊，把咱哥们给端出来了，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 我那阵立誓我就要报复，可惜没有机会。哎，今天终于机会来了，我能错过吗？ 大哥，那你想怎么报复？莫非对这娘儿俩要下毒手不成？ 哎呀，你们俩明白人怎么说糊涂话。这娘儿俩能怎么的？我要他的命不要他的命跟撵个臭虫差不多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要拿他们娘儿俩当人质，让这老疙瘩答应我的条件。他现在摊了官司了，您不知道，没在家啊，我也听说了，马上派人加紧调查。如果张作霖回不来了，咱们再另想办法，如果回来就派人给他送个信。我要提出三个条件，要白银10000两，好马100匹，快枪100支。他要满足了要求我就放人，不满足要求我就撕片，啊，这娘俩一个也活不了。我把他们开膛摘心挂到8大壕的郊外，我让张作霖疼也疼死，哭也哭死，这就是报复。南朝北国一皱眉，觉得项昭子这么做不仗义，但呢又拗不过他，他是一家之主。哎，说这话没到2天，张作霖死中得活，听说他们劫了法场了，后来又听说张作霖丢了，后来又听说张作霖回来了。项昭的消息是比较灵通的，哎，回来好，现在我就给他署名日期，马上派人通知他的家属。就这样派了个小土匪把这封信送到2道沟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翻回头来再说张作霖，得知这个消息啊，张作霖两个眼睛冒火，恨不能把这娘儿俩马上救回来。田小凤也急了，哥哥你怎么不吭声啊？趁着大伙都没走，弟兄都没散，干脆一声令下，平了他的8道壕，活拿项昭子，好出这口气。你赶紧传令吧。哎呀，说什么的都有啊。 孙烈臣一听，啊，不，各位啊，冷静点，冷静点呢、啊。我认为老兄弟不言语，这就对了。你想想，两个活人在人家手心攥着呢，弄不好这娘儿俩就废了。项昭子的为人你们是清楚的，那个小子说得出来可干得出来，最狠不过咱还应当想一万全之策。他二胡把大黑脑袋一拨了，我说你到底是念过书的人啊，什么事都得冷静啊，什么事都得慎重，要按你那么一说，黄国泰都得凉了。孙烈臣晃晃头，哎呀，二虎啊，二虎哎，你就别火上泼油了，我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，应当想办法把这娘俩先救出来，这是个关键。那怎么救？你说。张景惠也没走，晃着高大的身躯，张景惠过来了，啊，各位，我说几句。我跟项昭子关系不错，我不是说那个说过去的事啊。项昭子当初要没我的支持，他想拉起个柳子势比登天，是我给他的枪，给他的马，给他拿的本钱，他才有今天的。别看他人缘不怎么地，跟我呢也经常来往，别人求他面前难办的事儿，